我们相信新的力量、新的方式、新的思维、新的生活、新的声音，可以给我们新的生活的自己这样的力量，让我们走得更远，让自己变得更好。 嗯，我们之所以会相聚在这里，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年轻的力量， 嗯， 年轻的面庞，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灵魂。我们非常期待倾听大家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创造奇迹。 是的，今天是北京青年广播《生如夏花》开播日17小时特别直播。那第一个篇章7点到10点的诞生篇就告一段落了。11点钟您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如果篇》，也希望大家进行持续的关注了。 北京已经迎来了最美好的夏天，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个时刻。北京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生而不同，生如夏花。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布衣乐队的主唱吴宁月，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小春，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是刘冠霖，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们是北京流电大学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7小时大型直播节目《生如夏花之如果篇》，我是静瑜。 大家中午好，我是杨帅。 是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生如夏花的如果篇了、 嗯、 其实单纯就如这个字的话，其实它代表着假设就是未来，对不对、 嗯、 而且未来正好也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青年所代表的、 嗯、 我们就想一想呢，假如有一天我们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穿越到未来，遇见未来的自己，会提醒自己10年前赶快买房，对， 脑洞大开啊， 是开一个玩笑，但其实、 嗯、 如果说你可以穿越到10年之后、 嗯、 你会对现在说一些什么，或者做一些什么呢？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话题要想和大家互动，今天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给10年后自己的一封信，还有给10年后自己的一首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和我们互动，来留言告诉我们你想给10年后自己的一句话。 对，希望大家能够在花椒直播平台上多多跟我们互动留言。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郭正老师，以及广播台的同学贺瑶，以及首诗歌者杭宇，欢迎他们。 欢迎欢迎， 欢迎郭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大家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郭老师也给10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 嗯、 我们会给您切换一个稍微轻柔一点的电乐哈、 嗯、 然后要深情的跟大家分享10年后的郭正 配乐诗朗诵 有什么呢。 10年后的自己，你好，不知道你是不是每天还都能充满活力，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很多小伙伴围在你的身边，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像曾经那么多的灵感和创意，也不知道在回忆过往10年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嘴角上扬的坦然自若。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出来的，让10年后的自己成为自己希望的那样，也许只有一个秘诀，这就是认真地走好每一步，认真地过好每一个可能酸甜又可能苦辣的日子。每一秒都珍贵，每一刻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充实时间的宽度。希望10年后的自己没有太胖， 没有太丑，没有太孤独，没有太老土。希望十年后自己的身边亲人更亲热，爱人更爱我，朋友更纯净，一切善良和美好都能围绕在身边。希望十年之后你还认识我，还可以问候，拥抱不用理由，世界友好友善。 哇，最后还是念了一段歌词，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今天你们的节目的创意非常的好。 嗯， 回顾十年前又展望十年后。 嗯， 而且呢，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有着对过往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憧憬。 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 表演区 一直静静地坐着一位美男子，他可是被誉为首都师范大学行走的 CD 机。 嗯， 航宇。那航宇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嗯，带来一首那些花儿。 那些花儿也是一个毕业季的歌曲吗？ 因为我也马上就要大四了，然后今年看到就是前几天毕业典礼上有很多学长学姐啊， 嗯， 都在就是很感伤的离去 离开校园， 离开校园。嗯， 对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航宇吧，一首《那些花儿》由首都师范大学的首席歌者航宇为大家弹唱。 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它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它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它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那些花儿来自我们的首都师范大学的首席歌者航宇。哇，最后非常腼腆的看了一眼镜头啊，哎，请放眼我们的表演区。哇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新丝路模特大赛的冠军环球小姐郎振南已经准备就绪了，她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一段非常精彩的走秀表演，我们可以大屏幕音乐起，哎，一起来听听振南要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走秀。走。 哎哎哎哎， 是，感觉看到了小仙。 大家有注意到旁边有电扇吗？ 对， 你们知道是拿来干嘛的吗？ 这电扇风不够大，请导播进来切一下好吗？ 对，就是因为我们的振南是长头发，就想营造那种长发 飘 飘的走秀的感觉。 哎，是，但是其实就是还是风扇不够大哈，再大一点的话，整个这个秀走起来，而且今天长裙飘逸，但是我觉得裙子有点盖住长腿了。 是的， 其实振南这个身材的比例超级好的。 对啊， 九头身美女，随便一站都是风景，特别是配合我们整个生如夏花的这个大的背景。 嗯， 再次感谢振南。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特别直播。 嗯， 因为有人说给十年后的自己是一个假命题，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穿越到未来去给自己任何的建议或者做任何的决定。 是， 但是通过畅想，我们每个人也表达了对于自己的期望。 嗯， 通过回顾和畅想，其实也在文字和歌曲当中渴望成为更好的自己。 是的。 嗯， 那就祝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未来的十年依然青春，依然活力。 是的，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播日十七小时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 夏花之如果篇的特别直播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我们今天关于未来的畅想和分享能带给您美好的视听体验。 是的， 大家好，我是陈汝玉，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陶德尚，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喆，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柯基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袁永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们是热浪乐队。 大家好，我是西西， 香蕉鱼乐队， 钢筋乐队。 活力酒吧， 祝活力酒吧 热烈开播， 大力开播！ 活力酒吧，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热烈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顺向绽放，热力开播。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观看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特别节目《生如夏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磊。 这里是 FM 98.2。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北京青年广播，一个全新的名字，一个全新的频率，在这个盛夏，从今天开始热力开播，全网发布，欢迎您的关注，也期待您的锁定。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历经了半年的筹备啊，北京青年广播今天正式开播。那么究竟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和现有的传统广播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和郑磊的节奏，简要的了解一下这个新频率的主要特色、受众定位和节目设置。 那广播呢，我们一直理解的是它是以声音为传播方式的这么一种音频产品。 没错， 那可以说声音既成就了我们广播，也束缚了我们广播。当年成就我们广播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声波背后、电波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在跟我悄悄地说着话？ 哎，有神秘感。 对，但是现在呢，由于我们这个手机媒体和各种终端，它的这种普及的情况呢，让大家更希望看到另外一面是什么样子，而且也确实比较方便，所以说它现在也束缚了我们广播的一种发展。那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呀，现在定了一个小目标 这个小目标其实真的不小，就是努力打造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频可视化广播平台，通过新媒体手段将主持人、嘉宾等等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您的面前。 对，当然我们982平台呢也是一个双向交流和展示的窗口啊，这不仅仅是北京青年和全国青年去了解世界、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同样呢也是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去了解当下青年的一个窗口啊。因为现在社会上包括在网络上青年人的形象可能由这个80后非主流叛逆的一代，到90后现在完全更加非主流的一代啊，有各种各样的标签和印象，可是这些标签真的符合当下年轻人他们自己的认知吗？所以也许社会上对于年轻人或当下的这一代青年人有些许误解，而我们982北京青年广播就是这样一个窗口，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展示更多当下青年人积极、健康、阳光、向上而且有社会责任感的形象。 我们可以把大家甚至是带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一起把我们的想法，把我们的，其实我真觉得很多80后90后特别有担当，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而已，我们给他们贴上了一个标签而已，但是不代表我们这批年轻人他们承担不起我们心中所认为的那个责任。我真的看到很多年轻人非常非常的棒，这个平台也是给你们准备的。 是的， 总之呢，我们即将开播的北京青年广播值得您为他转身，值得您关注他，值得抄底啊，请你相信我们。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让这个传统的广播走向这个全媒体，同时呢它也是好玩的，它承载着年轻的生活方式，北京青年广播更是可用的，给你们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那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下面开始为您转播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启动仪式的实况，把我们的信号交给我们的现场主持人。 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曾过去，也不虚构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我们重新定义年轻，创新未来的自己。FM98.2兆赫，我们不同凡响，我们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聆听未来，绽放青春， 放飞梦想，生如夏花。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珊珊，欢迎各位来到生如夏花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启动仪式的现场，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北京青年广播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和策划，在今天总算是盛夏绽放。那在此呢，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激动，我们非常迫不及待的想要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代表着年轻人的崭新频率，以及我们要做的一些新鲜的事情。 是的，今天启动仪式的主题叫做生如夏花，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对于这四个字，水水你有什么自己比较独特的理解吗？ 夏花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意象。它是在阳光最绚烂的时候开出的花朵，而且是在盛夏的时节，所以永远都拥有着一种生命力以及拥有着生命的活力的感觉。其实这和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如出一辙的，我们年轻，我们有态度，我们有新的声音，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也会像夏花一样陪伴大家。 听起来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文艺青年。 没错， 你知道吗，我们酒吧有一句话叫做年轻不看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北京电台也希望通过北京青年广播发出更多年轻人充满正能量和梦想的声音。下面有请北京广播电视台总编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致辞。 尊敬的王球会长，尊敬的常理司长，尊敬的立强部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也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日子。借这个开播的日子呢，我想呢和大家呢汇报一下我们办这个广播频率的初衷。这里呢，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主流。北京电台是北京市属主流媒体，承担着宣传教育、服务百姓文化生活的重要责任。在媒体技术飞速发展、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不管技术怎么变，竞争如何激烈，我们主承担主流媒体的职责，传播主流价值观的初衷永远也不会改变。第二个关键词，青年。大家都知道，青年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希望。那么随着现在传播渠道的不断发展，一些年轻人慢慢的离开了广播，淡忘了广播。那么作为一个广播主流媒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年轻人再拉回来，发挥广播对他们的影响作用。这也是我们要全新打造青年广播的一个初衷。第三个关键词，创新。要想把年轻人拉回到广播的范围内，不创新绝无可能。所以我们迈出了创新的一步，我们决心走媒体融合的道路，推动广播向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力求打造广播可视化的经验。最后预祝我们的青年广播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嘉宾心灵永远年轻，生如夏花永远灿烂。谢谢大家。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在开播之前，我们连续走访了多所高校，和同学们座谈，聆听他们的声音。在市委宣传部、市教工委、团市委等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北京电台联合首都几十所大学的广播台，筹备成立了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而今天我们就将举行的是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成立仪式。 今天呢，各个高校广播联盟的代表也都来到了现场，在成立仪式正式举行之前，来听听他们对于北京青年广播有什么样的期许和祝愿。 OK， 有请，来听一听他们的心声。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凯月。进入大学以来，我已经在广播台度过了2年的时光了。在这2年之中，我大约参与制作了15次的节目，采访了近20位的嘉宾。印象最深的呢，有这样的一句文案，也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它是这样说的：我们经常听人说时光匆匆，青春不在，但实际上青春的悸动是无论年月的。愿你每个清晨仍会开窗探望，每个夏季仍有茉莉的清香。对于我个人来说，做广播就像是写作一样，是一个在探索表达方式的过程。我们把自己细腻的情感或者一些精致的神思与观众交流，这是一个交流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探索。在我看来，做广播就是一个用温和的方式把有生命力的信息传达给他人的过程，而每一个广播人也能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另一个自己。今天呢，就祝愿我们的青年广播和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活力开播，热力无穷。谢谢大家。 曾经幻想过太多次，长大后我们会如何书写青春？是像偶像剧里一样得到真爱的青睐， 还是像历史剧里一样实现英雄的梦想？ 答案虽从未曾被揭晓， 但勇气一直推动着我们不停寻找。 王者荣耀和三国杀都是英雄热血的期待， 全军出击！ 欢乐颂和还珠格格一样，都是青春里必经的伤感。 TFBOYS PK 小虎队，没有一成不变的偶像。 没错，我们是新一代的年轻人，青春紧握在我们手里。 是的，我们还太年轻。 无知无畏的信念让热血在青春的躯体里，不知疲倦执着勇敢的决心 使激情在青春的躯体上刚劲而轻盈。 都说青春无悔， 我们选择了拼搏，也就选择了风雨。 我们虽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但我们深知在父亲的额头上刻满历史的沧桑。 我们虽没有经历过曾经的自然灾害， 但从未忘记母亲粒粒皆辛苦的叮嘱。 我们虽没有兄弟姐妹的大家族，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我们虽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硝烟， 但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中国二字的亵渎。 一座屹立在民族的山峰，刻印着千千万万青年的足迹；一座知识的宝塔，洒下千千万万青年的汗水。从1919年的五四呐喊，到井冈山上年轻的红军战士，从98抗洪的人民子弟兵，到如今义无反顾踏上索马里维和的士兵，青年人从未缺席中国的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国新的未来。 我们别具一格，渴望自由。 我们别具一格，渴望自由。 我们坚持梦想，勇往直前。 我们坚持梦想，勇往直前。 我们 我们 就是青春，青春属于我们， 我们的青春生而不同， 我们的青春生如夏花， 我们的青春在路上。 谢谢大家。 少年如露水，在梦开始的地方， 青年如清风，吹动理想的发梢，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北京青年广播， 未来的声音就在这里，北京青年广播。 下面让我们有请各位领导一起上台见证北京青年广播开播的启动仪式，来，让我们一起倒数 9 8 2。 在这里啊，真的是衷心祝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热力开播。刚才看整个这个启动仪式，像我们这个即使不是90后的这些人啊，一样是热血沸腾啊。 没错哈、啊、这青年人他不仅仅是90后00后，也包括90前和80后，甚至是80前，对不对？只要心态年轻，你永远都是年轻人、当然呢，我们今天节目北京青年广播626开播日特别节目之盛夏篇呢，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626生如夏花开播日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 98.2北京青年广播，今天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一段舞蹈啊、那其实我觉得呢，我们的小木他之所以身材非常的苗条很好，其实和他平时跳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呢运动就是为了让身材变得更加紧致，比如说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毛和尚，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喆，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二季头，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们是热浪乐队。 大家好，我是西西。 香蕉鱼乐队， 钢筋乐队， 夸张森乐队， 活力酒吧， 祝活力酒吧 热烈开播， 大力开播， 活力酒吧生耳不同。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热烈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我们看了很多明星的贺词哈，我们的这个青年广播982也正式开播了呢。现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出今天的两位大来宾啦。我们先来请出这个歌手红尘，欢迎红尘。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尘。 哎，这个歌手就不一样啊，声音特别有 磁性，声音特别美啊。 嗯，然后我们再来请出美心花屋的花也是美心， 欢 迎 美 心。 大家好，我是美心。 啊、哦，你看这个特别的， 都特别的， 特别的 像花一样 委婉。 对、 嗯，其实呢，年轻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 对， 尤其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啊，就像是夏天的花朵一样，时时刻刻的绽开着，而且呢，它会开得越来越美。这个下面的时间呢，就是我们会有请美心呐、啊，来给我们制作一下，就是他认为特别适合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花卉。那么同时呢，同晨也会现场呢给我们演唱这首歌。那这样哈，我马上就放一下这首歌的伴奏，我们马上就来一起聆听一下哈、啊，这个特别美好的来自90后著名歌手红尘的声音《茉莉小镇》。 一天天，一年年，不知不觉我长大了。记得小时候牢牢迷人的微笑，家乡的茉莉花清新又自然，饱满的花蕾，纯白的一朵，像个小娃娃。任风轻轻地吹着，月光下我们歌唱，你的微笑让我纯真，让我的心微微动。早上醒来，打开小窗，一片茉莉园，淡淡的清香，清鲜的味道，让我心最痒。月儿弯弯，微风吹过，飘着茉莉香，这是茉莉小镇里最安静的画面。这味道，晚风轻轻吹，飘着茉莉香，喜欢这种感觉，喜欢这感觉。 这首歌是2011年比赛之前我17岁就唱的一首歌，希望大家会喜欢。 真的就是带有那种浓郁的青春气息，就是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让我觉得哇，真的是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清新， 嗯， 就是感觉很有我过去青春记忆的那种感觉。 嗯， 也希望大家 会找到属于你们的青春回忆， 能够想到初恋的感觉，非常纯洁的感觉。 现在呢，我们的美心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花束，为什么会拿这样的一些花材来代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 今天这个其实最主要的花材叫帝王花，然后帝王花有很多的品种，然后帝王花呢，它是它其实是南非的国花，这个都是进口的花材，然后它以前只有一种帝王花，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然后它叫做嘉年华，我觉得就是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我也感觉这个背板啊都很多五颜六色，然后年轻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五颜六色的感觉，然后就是这个人生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然后我希望就是咱们这个电台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带着这种很期待很开心的感觉走这个人生，然后也是想就是 来咱们往这个话筒近一点哈，好的， 也是想拿这束花来祝福一下，对，所以我选择了帝王，然后还有这个有玛丽金，玛丽金也是热带的一个花材，然后现在也是夏天，这个花可以给这个帝王的感觉带来一个柔软的感觉，不能只有硬，有的时候也有很温暖的感觉，然后还有刚刚说的洋桔梗今天也带了，然后我很开心，因为红尘说喜欢比较白的花材，我觉得今天我选的花觉得选对了。 其实刚才那段话当中啊，我觉得还有几个关键的点，首先呢，他会找一些热带的花束，我们说生如夏花嘛，像夏天的花卉一样啊，就是本身就是一种绽放的感觉，然后呢还有其中就是有硬的，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比较柔软的花材，就是年轻其实是不畏前进的，然后是干劲非常十足的，但是偶尔呢这个也要往回收一收哈，这个需要软硬兼施，这个非常感谢美心。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54了，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生如夏花，今天全天连续17个小时的特别直播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年轻的声音并没有散场， 在这个繁花簇拥当中哈，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广播呢有很多的美女，很多的帅哥，所以呢真的是在繁花簇拥当中，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不同凡响的全媒体的广播时代。 我觉得30岁以前你过得怎么样很重要，30岁以后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不重要，所以30岁以前我们要精彩的过好每一天。在这里我就想呼喊一句啊，让年轻的声音在北京的上空回荡吧。 其实我觉得年轻和年龄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只要我们的心态年轻，我们永远都是年轻人。 就像 那明天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了，让我们重新出发，也希望我们的成长路上能够有大家的陪伴。 好， 那最后再说一句吧，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我们明天再见啦， 再见， 爱你们哦，明天见，拜拜。 夏花却慢慢停止了奔跑， 有些人是不会认输的，生命的跋涉终极是经过冬雪也不会让梦想融化， 理想既然实施，现实让一人哭泣， 可是我听见你在内心呐喊，生而不同，年轻勇敢，一个崭新的时代。